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二嘅时间啦，承接住上个礼拜嘅话题咧，讲印度嘅昌迪加尔。咁我哋上次亦都讲咗好多印度嘅历史同埋一啲建筑嘅故事。历史方面咧，咁啊讲到啊，印度近代啲咁就曾经亦都有英国嘅殖民统治啦。咁然之后咧，经过一轮嘅争取之后，就成功独立啦。咁独立之后咧，咁点样去展现一个新嘅印度咧？昌迪加尔咧呢个城市亦都系其中一个重点。点样去展现新印度的力量，咁样一个标志嚟嘅。 系啊，当时二次大战之后咧，好多独立嘅国家脑里边嘅谂法都系所谓嘅解殖啊，即系话喺殖民地独立咗之后，佢点样可以创造一个不同于殖民时期嘅一个新嘅一个独立嘅国家咧？可以点呈现一个点样嘅面貌咧？咁所以其实每一个嘅当时嘅好多独立国家咧，都处于一个咁样嘅状态。 今次呢个印度嘅佢唔系寻根嘛？尤其是印度有咁悠久嘅历史，佢唔系话真系我要揾翻以前印度嘅光辉，唔系、哦。今次呢、這个印度嘅呢个总理啦，尼克鲁，佢系话我要全新 的。所以解殖嗰个过程有好多种嘅面貌喺度嘅。咁我哋之前上一集啦，先都有讲到，英国当时留低咗好多嘢，即系譬如第一英文做佢哋嘅官方语言啦、嗯。其实就算系到今日，佢哋自己有好多方言，或者佢自己有好多母语，但系咧佢哋都大部分人都系能够流畅地讲英文嘅。雖然佢嘅口音同我哋所認知嘅有好大嘅差別，咁但係佢哋都係講緊英文嘅， 好流利嘅， 好流利嘅，其實好流利。不過啲口音同我哋聽落有啲唔同，所以有好多人會認為即係講得聽唔明啊。咁第二就係話一直以嚟所以好強，我所謂嘅每一個家庭裏面嗰個所謂印度嘅傳統咧，其實係冇因為英殖民統治有變化，所以其實佢哋唔需要尋根嘅，佢哋一直以嚟保持好強印度教啦。今日我哋講嘅所謂家長式屋企嘅管治啊，比較強嘅一個傳統嘅家庭結構，其實冇變化，所以佢哋唔係好需要覺得話冇咗個根啊，冇咗自己嘅部分，佢哋冇好強呢個感覺，佢哋更加強嘅係咁啊。解殖咗之後，我哋點咧？咁但係咧，解殖困難重重就係咧，其實一直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啦，佢哋兩位嘅總設計師其實都係嚟自英美嘅體系。咁當時佢哋其實淨係認知到英美嘅體系嘅東西，英美體系以外嘅嘢，其實佢哋唔係好識嘅，因為佢哋嘅眼界其實就係停留喺嗰啲部分。咁喺印度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好多呢啲嘅英國統治嘅國家咧，都曾經有啲咁嘅情況，包括埋香港啦，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就係眼界冇辦法。你喺英語世界以外好多地咧，係冇咁重視嘅。即係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咧，就納吉布什佢開始接手去做嘅時候啦，我會想問先，就係佢係咪應該嘗試做一啲好唔同嘅東西出嚟咧？即係佢應該會諗係我要有好大嘅變化，定係佢同之前啲諗法係應該係差唔多啊？係點？ 我去嘅時候咧，我覺得昌迪加爾咧。佢係用一個，如果而家去跟翻納吉布什嘅設計咧，佢係真係方格啦，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如果睇個地圖上係好等邊嘅格嘅。 嗯， 咁佢咧去到嘅時候咧，我都會不自覺會同巴西利亞比嘅。 嗯， 因為呢個始終都好似覺得冇 human scale， 即係同人嘅比例咧好隔離啊。佢每一格咧係大約係1200米乘800米，咁其實咧即係八百米都要跑到幾耐時間啦。咁當你行嘅時候咧，由一個block 去另一個 block 咧，其實都幾遠嘅。個感覺上咧，你又覺得哎呀，好似唔係咁舒服，因為咧喺你行嘅過程之中咧，佢周邊有啲可能綠化區啦，但係咧其實你唔係咁多 activity 嘅，因為佢嘅設計咧係會將某啲區域咧會分咗喺個重心咯。譬如我去嘅時候咧，佢係用唔同嘅 number 去分嘅嘛，譬如一去到五十幾每一區。咁如果你由一區行到另一區咧，其實你覺得好遠。咁喺嗰啲小區嗰度咧。佢嘅譬如主要係住嘅地方咧，其實佢冇好多嘅商業活動嘅，變咗我真係要買嘢。譬如我搭車，譬如十七區就係個主要嗰個區啦。我搭車我要去翻十七區嘅，我覺得喺嗰度譬如住一兩日咧，你覺得都幾唔方便。譬如我每次要食嘢，我住嘅酒店係22區，都已經隔離啦。咁我都行 行翻兩個 block 先過去咯。咁、所以咧，我感覺上咧，佢嗰個功能分區分得好清晰咧，好似係一個被迫性咁樣。 即係生活會帶嚟不便， 我覺得係啦。咁當然啦，佢哋當地人我諗呢個都幾美國嘅模式嘅，即係之前嗰個美國花園模式就係，其實佢都會將一啲嘅公用設施啦，包括商場啊、餐廳，去 group 咗喺一個地方，啲人揸車過去噶嘛。美國就係，然後住嘅地方咧就盡量住，就唔會有鋪頭啊嘛。咁呢個都係由我諗係美國帶過嚟嘅一個思維咯。 咁啊，先頭正話講咗一個都喺規劃上都重要嘅一個點。我哋話即係現代城市好多非人嘅規劃，其中一個咧就係話你有機會喺大城市嘅中心係渴死嘅。即係大熱中途咧，你會發覺一個大城市中心咧，你係冇辦法喺短時間咧可以買到水嘅地方，因為佢附近可能係啲政治建築物啊，即係覺得 商業大廈、 一堆住宅，可能係好多 housing 好多 house 喺度。咁你冇可能喎，常理嚟講，其實冇得人走入去， 冇間士多俾你買水， 冇呢啲嘢，咁所以你會發覺嗰個區好似係有好多嘢喺度，但係其實你能夠俾你嘅嘢其實係冇嘢俾你，全部都係拒你於門外嘅嘢，咁咁嘅情況可能就有問題啦。 不過咧，這個咧去昌迪加爾感覺同其他嘅印度城市真係好唔同嘅。如果你個印度嘅其他城市咧，因為唔係話真係咁多規劃噶嘛，好多尤其是啲舊城慢慢變起。嘅地方啦，印度咧本身咧直至而家，佢都冇一啲咧叫做大財團去壟斷啲鋪頭嘅，佢接近九成嘅鋪頭咧都係個體户嚟嘅，即係好多士多，仍然咧都係佢哋成個生活嘅 fabric 都係咁樣。 印度咁識做生意，做到好多小店。 咁然後咧，其實印度咧反而咧超級市場咧唔係咁多嘅，佢唔係好 work 嘅，因為啲人中意小店買嘢。咁但係佢昌迪加爾咧，其實就少咗呢啲咁樣嘅好連綿嘅小店啦，因為咧如果係小店咧。當我區多人住咧，就係咪都擺一間啊嘛？咁係唔需要規劃噶嘛？講真，咁但係咧，昌迪加爾咧，佢呢個咁好嘅功能分區之後咧，呢啲就少咗佢本地嘅文化咯。咁我覺得咧，呢個都同咧嗰陣時咧，勒古布什耶咧佢嘅諗法有關。咁講下昌迪加爾之前，勒古布什耶佢一啲關於城市設計嘅一啲理念咧。嗱，勒古布什耶係一個功能主義好出名嘅建築師嚟噶嘛。咁佢喺二三十年代已經起咗好多好靚嘅建築物啦，同埋咧佢係有啲改革上同埋一啲係前瞻上嘅一啲設計嘅。咁所以咧，佢都係被公認為咧一個好出色嘅建築師嚟嘅。咁但喺城市設計方面咧，佢都係比較唔係咁多人注意喎。點解咧？因為咧，佢二十年代開始咧，佢先將佢自己一啲諗嘅城市設計嘅概念咧提出。但系咧冇一個可以起到，咁當時咧其實咧佢係想實現一啲烏托邦思想嘛，每個人好平均嘅，尤其是過咗一戰之後咧，其實全個世界都係好想呢樣嘢，啊唔好打仗啦，大家不如就大家平均分配啦，所以點解嗰陣時咧共產主義抬頭嘛，其實其中一個 sell 咧都係烏托邦，佢個共產主義嘅背後理念就係咁樣。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嗰時咧，亦都係因為成個世界嘅科技進步啦，汽車慢慢咧就可以家用啦。咁美國嗰陣時咧，開始都係喂，我哋都係以車為主導啦。所以咧，勒古布什耶咧，佢提出一啲新嘅城市概念咧，去諗得比較前啲嘅。佢覺得咧，第時咧，所有咧就係車咧就係城市嘅主導物啦。咁所以我哋諗嘅 block 啊，一啲區隔咧，一定要好大嘅，因為啲人就係搭車，你行就五分鐘啫，搭車兩分鐘或者一分鐘到啦。係啊，所以基本上可以大好多。咁同埋咧，城市人口會越嚟膨脹啦，所以密度係高咗嘅。以前咧固有嘅古老城市咧，甚至好似巴黎啊、倫敦呢啲咧，其實佢哋啲建築物其實比較矮噶嘛，邊可以有咁多人住到啫？所以提出新嘅城市咧，一嚟要用一個咧比較規整嘅方格形式，因為係平等，無論你有錢冇錢都係住喺啲咁嘅地方。二嚟係一個好有效率嘅規劃，方便啲車點樣行，大家一行去嗰個格就知，你數咗三格，你行過去就識行噶啦。咁同埋咧，當中咧全部都係應該有好多高樓大廈嘅。咁可以解決咗咧呢一個 住屋嘅問題 啦。 咁佢嗰陣時提出咗一個叫 contemporary city 啦，另外一個 radiant city。佢唔係就提出嘅喎，佢仲周圍 sell 喎。譬如去咗嗰陣時莫斯科啦，或者阿爾及利亞嘅首都阿爾及爾啦，甚至去喺法國啦。 喺巴黎，我哋都見過佢嗰個 plan 係都幾俾得人驚。 好多地方佢都嘗試去 sell， 咁佢咧無論共產陣營又好，無論資本主義又好，但係最尾都冇人睬佢。 點解呢？其實嗱，依家用翻呢個後見之明嘅角度去睇翻，當時佢呢啲 plan 出現咗啲咩問題啊？點解啲國家都唔睬佢？ 我諗其中一個問題係大家都唔會想係咁機械化咯。嗱，因為功能主義咧衍生嘅一啲咁樣嘅城市設計咧，你感覺上係比較悶嘅。如果你起一啲城市，你梗係覺得要勁噶嘛。Monumental 係好需要，即係如果你譬如你抌個巴西利亞出嚟，哇飛機咁，你可能 sell 到喎。 一睇個地圖已經覺得勁咯。 但係如果你格仔嘅形式咧，同佢講話嗱，我所有啲高樓大廈就擺曬喺度，雖然你就好多啲天橋飛嚟飛去啊，好多車，咁但係呢個感覺上咧係一個好機械式嘅。你變咗咧，好似唔夠可以，哇！我顯示唔到我強勁。其實咧，呢只前瞻性咧，就真係要講你 sell 嗰個人咧，有冇嗰個意識咯。咁大家都冇嗰個意識咧，所以覺得喂，你嗰啲好似唔係好啱用喎。 即係你同一個 plan， 你 sell 完俾我，可以 sell 埋俾隔離，咁、那個個城市咪一樣。咁我嗰個特色去邊咧？ 係啦，同埋咧，因為咧，嗱，佢 Bush 講嘅係一種人民嘅資源平均分配啊嘛。咁所以對於當時嗰意識形態咧，未必好多國家肯，譬如資本主義就已經唔會受呢一套啦。咁但係共產主義又佢自己另外一個去想我，其實佢嗰個係一個 power 嘅分配啊嘛，即係佢由上而下啊嘛。你呢只其實亦都唔係真係咁適合我嘅。咁結果咧，佢自己嘅烏托邦思想咧，好多城市咧都唔係接受到啦。咁衍生到咧，佢就更加哇，真係好想有一個發展嘅機會啦！建築我起咗好多好靚，好多啦。咁同埋咧，其實喺二戰之後咧，勒庫布西耶咧佢嘅建築風格都變咗嘅，即係之前咧係比較方正啲啊，真係功能為主啊，唔可以有裝飾性啊。但係後期咧，佢都開始接受一啲，譬如彎彎曲曲啊，有一啲裝飾性嘅嘢。咁所以咧，佢喺建築嘅概念有改變之餘咧，佢將城市嗰度佢都想可以分一杯羹咯。咁當時咧，佢懷住呢個咁不憤嘅心情咧，其實咧見到昌迪加爾有人去揾佢咧，其實好開心嘅。咁嗰陣時咧，上集都講過啦，有兩個印度嘅大師去揾佢，咁啊同佢講：喂，大師，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 睇下有冇緣分啦、啊， 有冇調高嚟買先？諗諗先， 都未係佛系嗰只嘅嗰陣時。咁但係咧，佢就同佢講話：嗱，如果你幫我喺昌迪加爾咧，希望你可以嚟印度咧長住，因為咧我哋呢個工程一嚟咧唔好意思，我哋當地冇乜建築師，冇乜城市規劃師，可能真要你由頭睇到尾，係即係離地盤附近住， 唔係起座樓喎，起個城市 係咯。 咁但係咧講咗呢樣嘢之後咧，卡布係推咗噶，哇！佢話唔係啊，我印度住， 我法國人嚟喎。 唔係，佢話其實我收藏咗好多項目，我冇可能為咗你呢個項目就係長住喺度。 Okay. 其二就係即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咧，你要喺印度咁樣住咧，水土真係會頂唔順嘅，真係會死嘅。 咁但係有烏托邦思想， 但係你個人係會死，因為其實大家都講，因為你水土唔慣係唔慣，你一個歐洲嘅人去即係呢啲南亞地方住，好多都有講，水土唔慣、藥疾嘅問題，你係會死。咁嗰陣時以佢個知名度，佢梗係驚啦。佢 冇嚟揾命搏。 唔係，同埋講真，佢嗰陣時已經年紀老㗎啦，已經五十幾歲。咁所以佢都諗到個身體問題咧，佢覺得冇可能長期咧就留喺印度嘅。咁佢咧退咗，咁跟住後屘啲人再翻轉頭再話不如你再開條件啦。咁佢就開話。第一我唔可以長留，但我一年咧可以有兩個月喺度，咁都好啦。咁但係佢唔留喺昌吉加爾啫，但係佢喺法國都會繼續做嘢噶嘛，只不過佢唔喺地盤啫。第二咧就係、是、請佢嘅一個表弟就佢哋嘅一個最重要嘅建築師。呢、這個表弟咧叫 Pierre， 其實佢都係咧昌吉加爾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建築師嘅。之後咧，除咗一啲最主要嘅政府建築物咧之外咧，譬如一啲住宅建築物咧都係起嘅。咁昌吉加爾咧嘅成功咧，佢都係應該有一半嘅功勞嘅。另外一個條件就係咧，所有嘅設計上我話事，你唔可以插手。咁如果得咧， 全權主理。 係啦，如果得咧，我就應承啦。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 Le Corbusier 都睇中一樣嘢嘅，就係、是、當時咧，昌吉加爾一塊空地嚟噶嘛，即係塊白紙任你畫啦嘛。 係，又有資金喺後面俾，但 好過拆咗個巴黎啊。 係啊，完全可以滿足佢嘅烏托邦之夢。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係好 sell 到佢都好心動。就係、是、只係唔好叫我長期留喺度就得㗎。 我想起一個烏托邦，但我唔想住喺烏托邦，你明唔明嗰個矛盾？ 咁結果咧，佢都 即係 壓到頭啦。 係啦，印度嗰邊梗係肯啦，喂好啦。同埋咧，當年咧，佢竟然係只係收咗3000英镑嘅設計費用，係比佢平時收嘅項目咧十分之一嘅啫，即係低價去接。咁你就可以知道咧，佢幾渴望去做一個城市嘅設計。咁當然啦，佢都會睇，因為印度嘅頭先你話喂印度會出好多錢，其實唔係嘅。印度咧其實唔係好夠錢係一個新首都，因為當年咧佢都係一個新國家啦，同埋印度都係窮國，咁所以咧佢哋咧都好 hesitate 揾一啲外國建築師，因為一定比本土貴好多。咁但係佢哋好驚奇就係、是，點解劉古泉肯咁平去接呢個 job 咧？其實嗰個時代咧，亦都好多外國建築師咧，都喺印度同埋譬如孟加拉起嘢啦。除咗 Lakhabusha 之外啦，另外一個叫 Louis Kahn 啦，都係好出名嘅現代主義嘅建築師啦，都喺嗰度起。咁都有少少同佢哋嘅烏托邦思想有關嘅，因為好似啲扶貧行為咧，即係我講係扶貧行為啦，即係佢幫佢第三世界國家咧，佢都係想成個世界咧感覺上公平啲。喂，好嘅空間唔應該就係有錢嘅國家先享有，一啲窮嘅國家佢都開始應該要接受一啲咁嘅思維嘛。咁所以咧，終於啦，印度應承咗啦，佢就開始幫佢設計啦。咁嗱，佢 Bush 嘅設計咧，其實冇抌咗之前咩嘢嘅設計嘅，佢用翻去設計，亦都咧大致上咧係同佢差唔多，不過將佢所有曲線拉直咗佢。咁、而佢要用翻佢之前嘅model city 噶嘛 ，Parisian city 嗰啲，全部格仔咧，佢都要係等 每一個方格都係咁大嘅， 係、一樣嘅，係一個規整嘅長方形，就係800米乘1200米嘅一個格啦。咁同埋咧 ，Lakhabusha 會當佢真係一個人嚟嘅，佢會 即係城市， 城市當一個人啦，你當一個人企喺度啦，同 Maya 一樣啦，佢頭部咧就係佢嘅國會大樓嗰區啦，包括好多政府重要建築物都會喺嗰度嘅。咁、而佢嘅心臟咧就係17區，頭先我講過啦，就係城市中心嗰一區咧，就係所有商業活動啦、一啲公餘嘅設施啦，同埋一啲公園咧都會喺嗰度。咁佢就希望好多人都可以喺嗰度聚集咯。譬如我要搭車，我就去翻嗰度啦。咁另外就有肺部啦，肺部就係指佢啲綠化空間啦。咁佢喺城嘅兩邊咧，因為都係俾條河流包圍住噶嘛，咁所以嗰好多綠化帶嘅。咁啲綠化帶咧唔係就喺側邊嘅，佢市裏面咧都有幾條綠化帶，就係由咧 Mayor 嗰個 plan 咧去延伸而變嘅。另外佢都覺得，喂，咁人都需要智力噶啦，咁所以咧佢將第十區咧就劃分做一個文化中心同埋博物館區嘅。而另外咧佢有幾區啦，14區啦、34區同35區咧，佢就會係大學同埋教育學院咯。咁另外啦，個循環系統就係咩咧？就佢講嘅7V 咧。就係、7種唔同嘅道路嘅網絡，咁就係用佢嘅大小去分嘅，即係1V 咧就係最闊嘅，就係環繞外面嘅幹道啦。咁喺市裏面行咧，通常就係3V 咧就一啲比較中型啲嘅路啦，可以喺城市裏面咧去唔同嘅區域啦，所以亦都將呢啲咧咁劃分咗唔同嘅區間。咁最後咧，仲有譬如係內臟啦，內臟就喺城嘅側邊咧，就有一個工業區咯。咁、我就用一個咧非常之人性化嘅方法去睇佢嘅城市設計。 我最中意佢將智力嘅部分離開咗國會 即係國會冇智力， 佢個頭佢嘅智力係擺咗喺手嘅。 喂，但係你講呢、這個哇，好有人性化嘅一個設計。喂，但係睇落就反而生活落去冇乜人性化就真喎。建築上面哇，每一個區係等於人嘅唔同嘅部位啫。但係你生活喺上面嗰、那個人性化就反而冇咁出喎， 又唔係喎。嗱，頭先我講過啦，因為佢都係一個烏托邦思想嚟噶嘛。印度之前都講過，印度本身咧佢嗰個 caste system， 佢係好深植於每個人嘅思想嘅。 咁英殖民冇變過、那個制度。 係啦，所以咧，其實你出嚟街啲人都係覺得你戰民就係戰民噶啦。但係咧，嗱，佢 Bush 咧，佢就覺得呢樣嘢要改嘅。 係， 佢覺得喂，點解戰民要住喺垃圾房啫？我就要所有人都係平均啊嘛。咁所以呢個思想呢，嗱，雖然你就話好似喂好 rigid， 成個呢好似好唔人性化，但係佢人性化呢在於係平均，去平均分配。佢覺得就算市民住嘅嘢都要同有錢人嘅住係差唔多，即係你唔好話好好多。但係呢感覺上呢，我哋係要係均分，因為新印度帶俾大家嘅感覺就係要有一個大家平均嘅理念嘛。點解呢？因為印度呢喺獨立之後呢變成咗全世界最大嘅民主體制嘛，佢係最多人去投票噶嘛，咁呢個咧亦都係咧嗰陣時咧總統咧好想表達嘅意識嚟嘅，咁所以咧一個平均分配嘅城市規劃咧，亦都顯示咗咧，喂，印度啊，我哋而家係最大嘅民主國家，我梗係有一個咁樣嘅理念俾大家見到啦。 咁佢依家就將個城市劃分咗咁多個，佢其實去到今時今日，系咪都系沿用住呢一种嘅划分？ 系噶，其实嗱 ，Gubisha 呢个 planning 咧，嗰阵时咧，佢哋系好开心，因为第一一个国际大师啦，终于发觉原来一个咁知名嘅建筑师帮佢起啦。咁同埋咧， 甚至而家佢哋嘅規劃啦，都係沿用翻佢嗰個嘅規劃圖咧嘅一理念咧，慢慢去擴張城市嘅。而家咧佢嘅城市咧，嗱之前咧嗱，佢 Bush 起嘅時候咧，應該係一至有四七區嘅。而家咧佢已經差唔多有一倍嘅啦，即係喺佢南邊繼續佢發展啦。佢哋都會繼續咁樣。譬如之前十七區咧係一個中心啦，佢再擴展之後咧，三十四區即係 double 咗之後咧，去另一個中心咯。以咁嘅模式咧去繼續去發展個城市咯。所以對佢哋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而 La Gubusha 咧，我之前講啦，佢因為呢張係一張白紙嚟噶嘛，其實佢冇太多考慮印度本身嘅傳統嘅，因為咧佢嘅總統都話啦，喂你拋開所有嘅枷鎖啦，所以咧佢係非常之樂意去做一樣嘢咧，但係佢都會留意翻當地譬如天氣環境啦，點樣去利用呢一個嘅優勢咧去造就佢呢個計劃咯，咁同埋就係加入咗佢對於印度未來嘅諗法。嘅概念，所以咧令到呢個設計咧，到今時今日嚟睇咧，所有印度人咧都會覺得咧，佢係同其他城市係與別不同。 藝我嘅古城，傾渠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温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咧繼續講埋最後一節咧，係印度嘅昌迪加爾啦。頭先咧亦都講到咧喺拉卡布什嘅分區入面咧，就將成個昌迪加爾咧分咗做唔同嘅人嘅部分啦，有頭啦，有肺啦，有各樣，即係我哋感覺上啊好有生命力。咁因為我哋呢個城市都係一個由零開始起出嚟嘅城市，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將佢同巴西利亞咧同樣係喺一個森林一個平原入面起出嚟嘅城市咧，兩者去比較。咁我哋去比較嘅時候咧，嗱，因為我哋之前有集數都有講巴西利亞啊嘛，咁啊睇落去咧，首先就係、雖然佢哋都係用功能分區，都係現代主義，咁但係有個地圖去睇落去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啦。因為昌迪加爾就係好密麻麻嘅格仔。而巴西利亞咧就係一個好大隻飛機，或者佢個真話用係雀仔啦，咁樣咁睇落去係好唔同。咁即係就算係同樣地係用功能分區，都可以有咁唔同嘅呈現嘅方法。 係啊， 係啊。咁而俾我個感覺咧，係昌迪加爾咧，的確係比起巴西利亞係人性化一啲，因為我哋之前講嘅時候就巴西利亞咧就有一條啊好長嘅種族線啦，就係飛機嘅機身啦，咁一直延伸落去，去到機頭咧就係啲國會啊嘅一啲重要嘅地方，機翼嘅兩邊咧就係擺啲住宅區咁樣嘅分布。咁但係哦嗰件事就係好紀念性嘅，同埋我哋亦都講到咧，佢唔係為即係行人咧去做好多嘅設施嘅，即係行嘅時候又冇瓦遮頭啊，完全係成條車路一條過咩直。冲去前面嘅啦，咁但系今次呢个格仔分布咧，嗱虽然就话哦，我哋每一个区嘅功能分得好仔细，可能你买嘢都要行过几个区先至买得到，咁但系对比起嚟讲，嗰、那个生命力会强一啲，纪念性嗰个性质咧，就比起巴西利亚冇咁强。 但同埋即系比起巴西利亚咧，即系因为印度本身个不平等嘅情况，一个咁平等嘅城市嘅规划咧，其实带俾佢哋好多与别不同嘅东西。我觉得呢一点系相当重要嘅，即系佢做咗嘅。 都係嘅，我覺得同巴西利亞有啲唔同咧。巴西利亞當年咧係一個首都嘅首府咧，係主要係一啲公務員喺度住，咁所以係一啲中上層嘅人住。佢刻意咧係將一啲窮人咧會排除喺呢個飛機之外噶嘛，所以後屘衍生咗好多一啲叫做 satellite 一啲衛星城市喺側邊發展啦。咁昌迪加爾頭先講過啦，其實 Lakabusha 嗰陣時佢嘅 concept 就係平等，窮人都要喺裏面住。咁所以咧佢啊某程度上咧佢又真係生活化啲嘅。譬如我嗰陣時喺十七區咧，又會見到多小販啦，賣啲波波啊，小朋友就喺啲水池側邊跑啊。 好多師奶傾偈啊。咁同埋咧，好多鋪頭都係有啲唔會有啲大連鎖嘅鋪頭啦，但係會有書店啊，會有啲餐廳啊、戲院啊。咁你覺得咧，好其實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嘅感覺㗎，真係、即係嗰啲好多嘅一啲鄰里關係咧，都會喺個見到。雖然佢係一個比較大嘅城市，咁但係亦都係因為佢集中咗佢嘅心臟區喺嗰度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真係反而咧喺巴西利亞少咗呢一個感覺咯。咁、但係咧，如果講起成個首都城市咧，我諗都要提一提咧佢嘅腦啊，即係頭先咧，卓然就話：喂，個腦咧就 智力分開， 係同智力分開噶嘛。咁咧可能咧同呢個巴西利亞都幾似，大家都係將個腦咧擺喺最尖嘅地方、最頂嘅地方。咁同埋咧，佢嗰個設計上咧都有啲類似嘅概念嘅。嗱喺昌吉爾嘅頭腦咧係叫做第一區啦，嗰、那個咧就係首府行政綜合體。咁顧名思義咧，就有幾組好緊要嘅建築物嘅、包括咧有一座咧就係叫做行政大樓啦，就係佢哋政府嘅官員啦、工作地方啦。咁中間有一座咧就係國會大樓，而佢另外一邊咧有一個短啲咧就係呢個最高法院。嗱、其實同呢個巴西利咧好似嘅，都係將三個最緊要嘅建築物，即係代表咗咧就係司法、立法同埋呢個行政嘅建築物嘅 headquarter 都擺咗喺度。 三權分立。 係啦，三權分立。但係咧喺 La Cubusha 嘅設計上面咧，佢又放咗係一個類似 grid 一個格型嘅網，但係咧佢又唔係對等嘅，佢將呢幾個全部都好似係方形建築物，有啲係長條，有啲係正方，有啲 L 型。就放咗喺一個有規劃嘅格仔分布上面，但系咧就會影到佢有啲亂嘅，但亂得嚟咧又覺得有啲 order 嘅，佢又唔係真係亂到七彩嘅，即係佢好公正咁對住嘅大家。咁呢個就係佢嘅方法啦。佢同嗰陣時我哋講 Basilea 啦，三權廣場咧，其實係左右兩個方盒，一個就係最高法院，一個就係行政嘅總部，而去中間咧就有個碗加埋個筷子咧，就個國會大樓。咁佢三個咧其實關係咧係非常之明顯咧係對等嘅，即係我覺得佢三權真係分立。呢度唔係喎，佢打散嚟嘅。你見到一個條形側邊咧就係、個行政大樓咧就擺咗喺側邊嘅，個方盒咧就係、個國會大樓咧對住好遠嘅另一邊反 L 型咧就係、嗰個最高法院。咁佢呢個嘅擺法咧，佢當然佢都係想做到咧，就係話佢互相制衡啦。所以佢亦都係唔想代表邊一個比邊個高，所以佢擺個位置嘅方面咧，你唔知邊個係叫主打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國會大樓同埋呢個最高法院中間咧，其實有個十字軸嘅。呢、這個十字軸上面咧，佢都擺咗其他嘅標誌性建築物嘅，咁令到佢咧呢一個頭腦嘅規劃咧就唔會咁悶，因為太長咧冇嘢睇咧，你係覺得好悶。咁其實巴西利亞都有嘅，即係佢喺廣場中間都擺咗好多唔同嘅 sculpture 啦，好多雕塑品啦。佢呢度咧雕塑品咧就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嘅，其中有一個咧就好出名啦，就叫張開的手， 係攤大手版啦，又或者叫做 呢隻手真係好犀利。因為咧，如果喺即係香港大學讀個建築咧，即係好似小弟咁樣咧，就一定見過呢隻手噶啦。咁當年我哋嘅 office 咧外面咧就係呢個 Cabu 嘅一個手嘅放大版啦，佢嘅 sketch。咁所以一去到呢隻手咧，你就突然間咧，哇！即係一見如故。咁我嗰陣時咧，真係即係可能即係太過無知啦， 竟然 唔知道咧呢個手咧係 Cabu 咧幫 Shaniga 特別設計、 你以為係法國嘅隻手擺咗？ 係啦，唔係因為其實佢成日都畫啲嘢嘅，佢成日都係講啲人嘅比例啦，所以畫好多啲，譬如成個人應該嘅黃金比例係點樣可以配用翻去所有建築物嗰度嘅。咁手佢都有畫過嘅。咁但係呢隻手咧？原來咧，佢就真係特登咧為昌迪加爾而設計嘅。咁當年咧，有官員問佢：喂，你會唔會幫昌迪加爾設計一個標記啊？咁諗咗耐咧，佢就覺得要擺隻手，因為咧呢個頭腦區一區咧，其實背脊咧就是、喜馬拉雅山嘅山腳嚟嘅。佢覺得呢個環境係非常之好。咁如果我有一隻手咧喺一個比較高嘅地方，因為一區係喺個地形上咧係高少少嘅，喺一個咁寬廣嘅廣場中間，有一隻手張開。喺呢個喜馬拉雅山山腳，可以代表咧，喂，我想吸收所有嘢之餘，我又想俾翻啲嘢出去。咁好代表咧，當時咧印度佢獨立之後咧一個意念啊，就係、喂，我如果我喺度吸收咗所有嘅財富，我又再將佢分配翻俾所有人，佢想有咁嘅意念咯。咁佢就猛咁 sell 俾阿總統尼克魯啦，但尼克魯咧就唔係好敢接受，因為咧佢冇錢，即係都讀下啦，即係我都話其實印度唔係真係有錢 嘅， 因為咧其實 La Cubusha 幫昌吉加爾咧去設計嘅建築物咧，其實有啲而家都冇起到嘅，因為太貴，最尾都係冇起到嘅。咁佢諗啊呢、這個起咩好咧？但係咧經過咧去 La Cubusha 猛咁講話啦，呢、這個真係顯現咗好大嘅意思㗎，這個真係可以表達到咧印度嘅新嘅夢想㗎。咁跟住最尾咧都肯幫佢。即係起呢嚿嘢啦，咁 佢又真係好有誠意，畫成八幾個 sketch 喎。最尾揀咗個嗰個非常之靚咧，就擺咗度啦。咁如果你今日咧問啲人咧，應唔應該俾錢起嚿嘢咧？啲人會覺得好值得啦，因為呢個手掌真係好代表春日嘉義嘅、 一個城市嘅標記啊！你見親佢就諗起呢個城市。 係啊， 翻翻五十年代咧，所有地方嘅窮係真係窮，即係因為外匯嘅原因咧。呢一類型嘅即係好多外國嘅資金、外國建築師啊，或者外國嘅資源起嘅嘢咧，係天價咧，對本土冇啦，冇、每一樣嘢都係掉錢落海咁樣。 同埋，雖然佢嘅設計費係平，但係咧，因為佢要求嗰個工藝啊， 所以 嗰啲嘢咧其實係難。即係比較佢哋覺得係複雜啲咯，咁變咗佢哋冇一個本土嘅意識點樣起嘛？變咗喂，我真係起隻手掌，其實你係用木做嘅，打或要揾鐵打造嘅，我都未必真係有嗰個技術。咁但係最尾都起咗啦。咁真係幾代表呢個城市嘅。譬如我去酒店咧，佢嗰個鎖匙牌佢都係揾呢個手掌咧去做個標記。所以咧，我諗今時今日啲人咧就完全會覺得當年咧係一個好正確嘅決定咯，同埋係一個。咁偉大嘅建築師送俾佢，如果佢送個俾香港，你係幾開心咧？ 咁我哋頭先咧，啱啱講完就係頭腦嗰部分啦，就係、是、行政或者係政府嘅建築物為主。咁除咗頭腦之外咧，咁我哋話心臟都好緊要噶嘛。 嗱，頭先講過啦，十七區咧，我諗係所有遊客都一定會到嘅、因為咧佢大型巴士站咧就十七區，所以你一落腳咧就一定係十七區。咁你一喺十七區行嘅時候咧，你已經覺得好唔同啦，因為特別熱鬧啦。佢嗰度咧都會有一半地方係做綠化區同埋喺公園嘅，咁所以咧去到嗰陣時咧，你會見到咧好多係四層高嘅 slab column 建築物，即係只係咧你見到好簡單嘅個樣咧，外露咧就會有啲柱啦，全部就係用石屎起啦，咁同埋咧你只係見到柱同埋佢嘅地板嘅啫，非常之簡單。 其實啲結構嚟嘅啫嘛。 係啊，基本上將個結構就外露咗咯。喺春日嘉義咧，好多建築物都係咁樣。咁當年咧 ，Kabu 同埋佢嘅團隊咧就係設計咗好多呢咁嘅模塊嘅。你會見到咧，佢其實極簡單。而家你睇咧係唔靚嘅，但係當年咧好多人都用清水石屎起建築物，係完全外面咧係唔會加油啊，唔會用瓷磚去裝飾。佢覺得呢個咧就係一個粗礦式嘅建築風式啊嘛，非常表達到佢嘅意識。咁同埋都同咧春日嘉義冇錢有關嘅，即係我都冇錢，我仲搞咁多 finish 做咩啫？ 冇錢最好就現代主義。 係啦，現代主義就 咁話你唔使 design 啊嘛，即係你 design 一個版，然後就不斷咁樣 duplicate 係咁重複落去。 咁亦都體現咗個烏托邦思想咯，就是、大家都平等，即係你嗰座會靚過嗰座所以咧，用到喺十七居嘅時候咧，所有建築物都係呢一隻嘅。 令我覺得烏托邦呢個字有啲貶義，越聽越覺得。 所以咧，其實嗱，如果你問我去到咧，我覺得春日嘉義唔係一個好靚嘅城市。 係咯， 即係除咗咧頭先講嘅首路區咧，有幾座好標誌性嘅Le Corbusier嘅設計建築物咧，嗰幾座真係 iconic 嘅，亦都係晚年咧佢最花最多時間嘅建築物啦。咁但係其他區域咧，呢啲就唔係 Corbusier 起嘅啦，就係、是、其他團隊起嗰啲咧，因為真係冇錢咧，好簡單，所以咧係有一種悶嘅感覺嘅。如果你問我， 其實當時世界好多華麗建築物背後都係好多殘忍嘅事做嘅，你要靚嘢，你去納粹德國睇好多啊。 咁但係如果大家除咗去到首路區咧，因為我嗰陣時咧就真係好唔好彩，去首路區咧你係需要申請佢嘅。咁我當年咧我就攞唔切個 permit 啦，所以我只喺外面即係。好快行一轉嘅， 即係冇入到個建築物入面， 入唔到去外面。但喺外面睇到已經好開心嘅啦，即係見到佢，譬如Kabu 會好鍾意咧，就利用佢當地嗰個天然嘅環境啦，因為好熱啊，所以佢做好多咧遮陽板嘅、你見到咧好多啲格仔嘅設計嘅，例如咧佢嗰個行政大樓咧，其實我感覺咧就好似咧係佢嘅馬賽公寓咁樣。咁、當年咧，其實 Kabu 真係想將馬賽公寓咧放咗喺 Chandy 街嘅，但係最尾咧，佢哋 應該就好啱用啊， 但係太貴啦，應該最尾咧都冇用到咯。咁所以咧，結果就呢個城市咧，佢一般嘅民居啦，或者一般嘅商業建築物咧，就唔係真係大家心目中覺得係 Kabu 好靚嗰只啦，真係最簡化嗰只啦。咁如果大家真係又再想睇佢嘅設計咧，其實可以第十區、第十區就係頭先講嘅智力部分啦，即係同個腦分開咗嘅。咁咧嗰度咧就係因為係博物館區嘛，咁 Kabu 咧都設計咗一個博物館群嘅。咁而家咧就係政府博物館同埋美術館啦，裡面咧就有擺咗好多春日嘉義佢發展嘅歷史啦。咁特別留意咧，隔離有一座咧叫 City Museum 城市博物館，呢座建築物咧好細，係Kabu 嗰陣時起俾呢個城市嘅。咁而家咧呢一個城市博物館咧，我諗一個城市有城博物館咧，代表個城市設計真係好特別先可以做到。 係啊，同埋真係德政嚟㗎。我去好多旅行嗰城市，發覺你好難，即係啲博物館入嚟散到周圍都係啦，你好難去曬。 你有好多地方要去嘅時候，你會發覺 miss 咗好多嘢。有一個博物館群呢樣嘢本身就係德政，係 啊， 非常精彩。 咁呢個城市博物館咧，其實咧就係講咗成個春日嘉義咧，由佢開始點解要起嘅理念啦，到譬如 Mayer 嘅設計啦，或者 Cabot 嘅設計啦，或者 Cabot 啲起即係設計咗就冇起到嘅一啲 model， 你都會見到。咁我即係成個博物館就係講緊呢個城市咯。我諗真係好少城市係有一個咁樣去表達自己嘅一個歷史嘅博物館咯，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咧，就真係唔好錯過啦。 你有入到去？ 有啊有啊。嗱，本身佢入邊嘅空間都好特別嘅，譬如有條 ram 啊，慢慢兜上去啊。咁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都係睇翻佢唔同嘅時候嘅一啲設計咯。即係我覺得睇咗一啲咧冇起過 Cabot 嘅設計都幾得意嘅，你又知點解唔起咧？大貴睇個樣子都知。咁所以咧喺春日嘉義咧，其實佢四省咧都好多咧唔同嘅 Cabot 留落嘅建築物嘅，不過咧就未必係好華麗咯。咁大部分人咧都會只會首路區同埋呢個博物館區去睇佢嘅一啲嘅傑作啦。咁亦都係 Cabot 晚年最緊要嘅一啲嘅作品啦。咁所以咧前幾年咧 春日嘉義咧都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就定為其中一個文化遺產嘅，連同 Le Corbusier 其餘嘅16座嘅建築物，顯示咗佢當年咧對於呢個現代建築嘅貢獻啦。咁所以佢已經係一個世遺城市嚟噶啦。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我哋頭先咧講咗好多啦 ，Cabot 嘅建築嘅設計啦，城市嘅規劃啦，咁同埋好多嘅唔同嘅建築物啦，包括博物館群。咁但係咧有一個公園，我覺得都不得不提嘅。咁呢個咧就應該就唔係出自於 Cabot 佢嘅設計啦。咁但係亦都係因為春日嘉義呢個城市嘅建立而發展出嚟嘅。咁背後亦都有啲古仔嘅。咁呢個公園係叫做石頭公園係嘛？ 係啊，喂，呢、這個公園真係好特別。嗱，我頭先講過啦 ，Le Corbusier 咧，佢成個城市係規劃得非常之好噶嘛，我係 井井有條嘅， 係啦，定咗每一區有啲咩噶嘛，咁如果規劃得咁好嘅，一定會有僭建啦，係咪先？好講明每區係咩咯？ 仲要新噶嘛啲嘢，咁你點僭建？ 但呢個石頭公園咧，唔係 Le Corbusier 設計，亦都唔係佢嘅團隊設計，係冇人知道有呢個公園，呢、這個係僭建公園嚟。 真係奇怪呢、這個，究竟點樣可以喺一個冇人知嘅情況下僭建一個公園出嚟？ 喺香港，但大家知僭建得兩種啊，一種就係為咗更加多嘅地方住啦，另一種就係更加多地方租俾人賣啦，賺錢啦。咁僭建一個公園就好難得喎。 喺呢個咧，嗱雖然佢係僭建，但佢都係實現到 Le Corbusier 嘅烏托邦思想嘅。 咁話僭建公園係個幾咁偉大嘅一件事。 唔係，我覺得個偉大在於佢冇人知啊嘛。 係啊，嗱，其實呢一件事都幾得意嘅。喺1957年嘅時候咧，喺春日嘉義咧都有啲本土嘅工程師啦，工程師喺度出現啦。咁其中有一個官員咧，其實咧佢都係參與工程嘅。 係。 咁當佢開始起嘅時候咧，發覺哇！原來咧起一個城市咁多廢物出嚟嘅， 哇！佢都好前瞻性喎、啊，呢、這個諗法。 係啊，咁佢諗住話：我啲廢物咁咪好嘥咯。 唔係喺現代建築師眼中都係垃圾嘅嘢，佢眼中就係寶嚟。 係啦、啊，咁我諗同埋印度人都好窮啦，即係成日覺得喂見到咁多嘢好似好嘥喎。咁呢個叫 Nat Chang 嘅人咧，佢每日咧去工地嘅現場咧就發覺啊，喂見到有啲垃圾就執啦，見到垃圾就執完之後咧，啊佢覺得可唔可以將呢啲咁嘅垃圾變咗做化腐朽為神奇咧？於是咧，因為佢喺嗰度工作咧，佢知道咧，當初咧喺規劃嘅時候咧，喺呢個首腦同埋隔離個湖中間咧有一個峽谷，嗰峽谷咧係被國家咧定咗做一個咧唔可以開發地方嚟嘅，即係個保護區嚟嘅。佢諗 Le Corbusier 喺嗰度係冇做嘢嘅，於是咧佢揾咗呢個空隙咧喺嗰度咧，佢決定公餘嘅時間將佢執翻嚟嘅一啲廢物咧，自己一個人偷偷地喺個起個公園。 哇！ 這個咁嘅歷程真係公餘時間啦。我哋即係未必係講香港人嘅公餘時間啦，印度人即係當年嘅公餘時間可能會多啲啦。咁但係你要將一啲建築嘅廢物，喂諗緊都唔會係輕啦，係嘛？你搬過去嗰啲位置，仲要係起到一個公園出嚟，嗰、那個數量同埋重量 係啊，大其實個公園真係好大㗎啦。嗱，佢當年咧佢自己係一個人起啦，冇人去幫手啦。系啦，仲要偷偷地去運啲嘢過去啦。咁所以咧係好奇怪噶，佢自己咧唔係話有受過特別嘅訓練啦，但係佢好中意做啲雕塑。於是咧佢試下揾啲有剩嘅石屎啊，啲石頭咧就起咗好多雕像先嘅。例如有一群嘅跳舞女郎啊，有一群嘅馬騮啊。跟住咧有啲咧甚至咧佢會用一啲譬如喂有啲磚爛咗碎咗咁點咧，攞嚟我嚟做佢外面嘅裝飾咯，幫我將佢鋪咗佢咯。咁所以咧佢一路喺度整好多啲咁嘅雕塑物啦。佢又將唔同嘅地方咧變咗做一個花園嘅，慢慢咧擴大個規模啦，直到1975年咧， 終於俾人發現咗。 係啦，其實城市已經起完啦。咁跟住有咩人發現？喂，點解你有公園㗎？跟住睇地圖，咦，乜有公園？呢個係保護區嚟嘅。咁啊弊啦，東窗事發嗰陣時咧，佢已經起到49,000平方米啦， 18年後咯喎，已經 起咗18年啦。大家真係又係上到去我哋港台網站啊 ，rthk.hk 咁啊，睇下呢個公園究竟係咩樣啦。咁當然啦，大家亦都係即係我諗大家已經睇緊啦，就係嗱佢搬嚟嘅好多嘅建築物啦。咁但係呢個公園真係要睇一睇咁多呢啲石製嘅拱門，呢、這個其實都係佢自己一手一腳揼出嚟嘅咩？ 嗱，其實有啲就唔係㗎啦，後期因為咧個古仔係未完嘅。咁當年發現咗話，譬如而家。香港發夠僭建係咪應該拆先？ 係，梗係拆。 或者你申報咗係唔拆住噶嘛？ 我、係最後申報咗都係最後要拆嘅。 睇下假意試啦，唔知幾時啦，又通好險。 賺下錢先。 嗱，第一張力加二咧，佢都有體驗民主嘅一個進程嚟嘅、嗯。當年咧，好多市民突然間見到，哇！有呢個公園僭建係要拆，不過。好似好得意喎，同埋 嘥嘛你啲嘢，同埋佢哋咁窮又要留翻啲嘢， 同埋佢都唔係一個罪犯啫，佢又冇偷，佢只係執啲垃圾自己一個起，唔係咁都要拆啊！雖然你話佢犯法，但係罪不至死啊！公園都係好無辜啫，咁拆咗，終於咧就好多市民咧反應話保留啦，大家都咁、即係有一個好嘅意識。第一。佢真係提倡緊一個資源重用啊嘛， 係啊， 咁我亦都可以解決咗咧。喂，其實咧，你諗下，成個城市起嘅時候咁多廢物，其實好多原來嚟咗變咗個公園，係咪大家值得紀念先？有人咁撲心撲命去幫你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好值得鼓勵。 係咯，同埋你又要用人力物力去拆個公園，你咁窮，你又費事搞啦，係咪啊？ 咁所以最後咧，大家好廣泛討論之後咧，政府又聽到聲音啦，覺得。好啦，我就留呢個公園啦。 預留啦， 係啦。咁除咗保留呢個公園之外咧，佢就再增撥資源啦。咁然後咧就派多一 team 人啦，佢幫佢起埋，因為咧佢冇可能起到好多嘅亭台樓閣嘅小橋流水嘅。咁後屘之後咧，佢就有呢個團隊幫佢起咧，去到1983年咧，終於起完呢個公園啦。咁起完公園咧，有成40公頃喎。咁同埋喺裏面咧，你見今時今日咧，譬如有瀑布群啦，有一啲印度式嘅塔樓啦，有啲橋啦，會。連通唔同嘅公園啦，咁同埋咧，佢牆上咧都好多一啲用建築廢料做嘅一啲雕刻啦，包括我記得有一埲牆我好深刻嘅就好多唔同嘅爛咗嘅一啲插蘇啊，佢就鋪成咧就好似變咗一張地氈咁樣咯。咁其實都有少反思，即係我哋好似要製造好多廢物，即係我哋無論喺城市建造過程啦，或者日常生活都係。咁但係咧啲廢物咧。如果當我變咗個公園嘅時候咧，除咗話好似好靚裝飾之餘啦，但係大家都要再諗下，喂點解呢啲係廢物先？係咪先？咁所以呢個公園咧，即係代表咗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咁所以1983年咧，印度出嘅郵票上面咧，都竟然有呢個公園出現。咁啊，可以知道咧，其實呢個公園喺印度唔係淨係春日加爾啦，即係好多人都好接納咯。咁亦都變咗係咧，春日加爾一期另外一個 icon。 係，我諗係一件藝術品嚟嘅，即係你將一啲冇用嘅嘢去重新再利用，即係我覺得係一種藝術嘅表現方法，去話俾大家聽，因為依家我哋浪費緊好多嘢。即係我諗現代人會咁樣諗，當時呢一位嘅工程師當時佢未必有咁多嘅呢啲諗法，但係依家睇翻就係話前瞻性啊嗰樣嘢，話原來嗰陣時做緊一啲嘢，我哋依家即係後知後覺就覺得好犀利。 同埋件事好印度嘛，即係你一個印度人見到一班外國建築師團隊，哇！你啲嘢咁浪費，等我重新嚟過啦，咁啊乜都執得嚟變黃金，即係件事係充滿住印度嘅特色。 係，咁雖然呢個咧就係唔喺 Le Corbusier 嘅意料之外啦，咁但係都令到咧，出嚟加爾咧同其他印度城市咧，即係好似有一個唔同感覺。你見咧好多嘢前瞻性嘅，即係包括資源重用啦，或者佢對於點樣功能分區啦。咁當年咧，出嚟加爾係1965年起源啦 ，Le Corbusier 係有飛過嚟嘅。咁佢咧就特登咧就同呢個城市人咧，佢有一個憲章嘅，佢講俾城市聽，嗱你哋咧就要咁樣做，記得咧就要用翻啲路。就唔好周街點樣點樣，即係佢講明咧，你每一個功能分區咧，你要做需要嘅活動。呢馬路上咧，你要係點樣用嘅。咁佢真係咧，好似一個咧老師咁樣教導啲人啊。咁你就見佢咧，對於嗰、那個計劃嘅執著啦。咁對於今時今日咧，出嚟加爾咧喺印度咧係一個好唔同嘅地位嘅，因為咧佢咧嘅設計同埋成個建造過程咧，令到新一代嘅建築師咧係有機會咧同國際去接觸啦，亦都將呢一啲咁嘅大型工程嘅思維咧，可以帶翻去印度本土嗰度咯。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咧，就係今屆2018年今年啊，啱啱啊嘅建築界嘅諾貝爾獎啊，叫做普利茲克建築獎咧，今年咧就係頒俾印度建築師，就係多西喎。咁多西嘅建築師咧，就係第一個咧，係印度建築師攞呢個榮銜嘅啫。咁佢又同出嚟加爾原來又有一個好緊要嘅關係。當年咧，勒古布什嚟到出嚟加爾咧，佢要起呢一個城市，除咗咧有佢嘅cousin 啦，有佢表弟嚟幫手之外啦，仲有兩個嘅英國建築師之外咧，其實咧佢都要靠咗當地嘅本地嘅建築師啦，或者工程人員去幫手。咁而多西咧就係嗰陣時印度嗰邊嘅一個接頭人咯。咁所以咧，佢喺呢個過程咧，其實學咗好多咧 Le Corbusier 嘅一啲設計理念啦，亦都會受咗好多佢嘅脾氣啦。咁所以咧，佢亦都會將覺得咧呢樣嘢咧，真係會令到印度啊嗰個現代化進程好緊要。將印度嘅建築咧，由佢哋以前嘅傳統咧，要去提升到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咧，真係靠 Le Corbusier 咧喺佢哋旁邊做咗多啲嘢之後咧，佢同佢接觸啊，而去令到佢學識咗一啲唔同嘅知識咯。咁慢慢咧 ，Le Corbusier 咧對於印度現今嘅建築咧風格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嘅。 咁我哋可以見到一個人、一個建築師或者一個建築出嚟嘅城市，可以對於成個國家嘅發展、一個文化嘅推進有一個幾大嘅影響。 所以我哋話咧，即係一個城市係有經過規劃嘅話咧，其實佢可以帶俾一個城市一個好長時間嘅一個轉變，因為規劃背後就係嗰啲人佢點樣去使用嗰個城市的一種方式。 係，但係咧都有一個限制嘅，好多咧喺20世紀設計嘅城市咧，其實諗唔到咧城市嗰個人口膨脹咁大嘅，所以結果咧佢當時諗咧可能設計，譬如開窗嘅加爾可能設計俾50萬人住嘅，但係而家可能去到200萬咁樣，咁佢點可以繼續用翻之前嘅理念咧？當然有一啲原則上可以用啦。同埋咧，城市始終咧經過咗唔同嘅科技發展之後咧，有好多嘅配套未必可以啱啦。譬如今時咧，而家嘅出嚟加爾咧，交通問題咧唔可以用當時 Le Corbusier 設計嘅7V 嘅路網去解決，始終都係有一交通擠塞嘅問題咯。咁同埋佢呢個城市都係好熱嘅，即係雖然佢大量種綠化啦，咁但係譬如以前建築物佢唔會考慮你要用冷氣啦，咁就不斷用遮陽板啦。其實咧到今時今日佢都要面對嘅時候咧，好似 Le Corbusier 佢所有設計嘅嘢咧，未必可以跟翻21世紀嘅理念去走咯。 如果 Le Corbusier 仲喺度指引大家，可能叫大家唔好生咁多，咁就可以唔個城市人口唔會膨脹。 係不過咧，我覺得冇一個城市設計可以永恆嘅。咁但係咧最緊要咧係所有人喺一個城市用嘅時候咧，可以點會用翻之前嗰個概念啦，可以幫佢延續個生命啦。咁城市係不斷演化噶嘛。咁 Le Corbusier 即係開咗個頭啫。咁佢就係希望將佢嘅意念可以帶俾所有嘅印度建築師啦，而將出嚟加爾呢一個精神咧，可以帶去其他印度唔同嘅城市咯。 咁我哋咧呢度一連兩集咧，同大家講印度嘅昌迪加爾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咧當然啦，我哋之後咧再會去講另外嘅啲城市啦，亦都係喺成個世界嘅建築歷史上面啦，都有一啲好重要嘅地位嘅。咁我哋下一個禮拜星期一晚9點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然、馮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